在纪念山伯。 杨贵兄，咱是去汉城斗书的么？ 正是，历年 小的么也是去到汉城办事求学， 好几了，好几了，请坐。 Thank you.

过来呀。 Thank you. 在请听夏山回忆。 Thank you. 爹爹。如此说来，银台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银台。 长亭在长亭。

那两毛 再请听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姐妹，雨中这不怨你，你可知道我为你啊？一路上满城爱你， 下面是金靖演唱的《玉堂春》。 Thank you. 谁要想去太不容易，比那王公子是暴风景哦，要不准啊有缘难生啊。 最后是戚雅仙、毕春芳演唱的《血手印》。

Thank you.